Hello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oey。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北欧神话。北欧神话是北日耳曼人的神话体系。地理学上的北欧包括现在的瑞典、挪威、丹麦、冰岛、芬兰等，但一般所说的北欧神话并不包括芬兰。虽然北欧神话比其他神话晚，但它的影响力却很大，包括《圣斗士北欧篇》、《战神四》、电影《雷神索尔》，甚至我们之前讲过的《进击的巨人》，都与北欧神话有着密切的关联。北欧神话中包含了大量关于神灵、生物及英雄的故事，存在于中世纪文本、考古学证据以及民间习俗中，它在很多地方都十分特别。比如，大部分的神话都会描写创世的荣光，但北欧神话却主要描述毁灭。神话中的所有事物，包括神，都不是永恒的，对他们而言，所有东西都不是完美的。这是北欧神话与世界其他神话差别最大的地方。而另一方面，北欧神话相信，当万物消亡之时，新的生命将再次形成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循环的。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是建构在世界之树上，树上衍生出九大世界，包括亚萨神族居住的阿斯加特与人类居住的中土世界。九大世界都有著名，如双巨人、阿萨神族、华纳神族、精灵以及矮人。双巨人始祖尤米尔生下了北欧诸神，但同时也是众神最大的敌人，可以将之理解为人格化的自然力量。我们之前讲过的《进击的巨人》里边最早出现的巨人就叫做尤米尔。神分为两个部族，以主神奥丁为首领的阿萨神族，以及以大海之神尼约德为首领的华纳神族，其中主要神有12个。宇宙最初是一片混沌，在那时已经有了名为奥尔劳格的最古老的意志，它无中生有，不生不灭。它可能是神，但是它什么都没有做，它没有创造世界，没有造人，确切地说，它只是在那里沉睡。之后，世界之初没有天，也没有地，在浓雾中心地带出现了一个飞速旋转的无底深洞，金人家鸿沟。鸿沟之北为冰之国，鸿沟之南是火之国。在这冷与热的交替作用下，冰河的水滴中诞生了双巨人之主尤米尔与一只巨大的母牛。尤米尔吃着母牛分泌的奶水为生，而母牛则舔食冰山的盐粒。据说冰山流出的水是有毒的，所以在北欧神话中，巨人代表了邪恶。最后，尤米尔分别从左右的燕窝下诞下了智慧巨人与女巨人，而他的双腿则诞下一个六头的怪物。不过，好像在很多不同神话中都有初始神是从燕窝下生出后代的说法，比如佛教与印度教都有类似的描述，尤其是印度教的梵天，几乎所有神都是从他身上不同部位出生的。另外，在母牛的舔舐下，冰中出现了阿萨神族之主，而神族之主生下了神族后代包尔，包尔与女巨人生下了奥丁、威利、菲，这三人是巨人族与神族的混血。后来大家为了争夺牛奶而引起争执，在争执的过程中，奥丁父子四人杀死了尤米尔，涌出了血淹死了所有巨人族，但是有两个巨人幸存了下来，并在世界的边缘建立了约顿海姆巨人的居住地。之后，奥丁等人自称为阿萨神族，用尤米尔的尸体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。尤米尔的肉被塑造成大地，血与汗成为海洋，毛发成为草木，骨头成为高山，牙齿成为石头，颅骨成为天体，大脑成为云。但尤米尔尸身腐烂，长出蛆，这些蛆变成了精灵与矮人。尤米尔的眉毛被用来造成墙壁，来围住中庭。然后奥丁捕捉穆斯贝尔海姆的火焰，将它们化为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。诸神又取来沉木枝，造成男人，用榆树枝造了女人，男的叫阿斯克，女的叫恩布拉。奥丁给他们生命和灵魂，威力给他们理性与动作，非给他们感情、仪表与语言，这就是人类的始祖。世界之树的音译为尤克特拉希尔，所谓尤克表示令人害怕之意，而特拉希尔是指马，因此组合起来就是奥丁的马。它的由来是因为奥丁曾经把自己吊在树上，并用长枪刺伤自己，因而发现了卢恩字母。奥丁将此举说是骑马，世界之树因此有了尤克特拉希尔之名。世界之树划分9个世界，分别是阿斯加特、阿萨神族的国度，位于天上太阳与月亮中间，与人类世界可经由彩虹桥相通，位于世界之树最上层，中庭人类居住的世界。海姆冥界是死亡之国，位于世界之树最下层。亚尔夫海姆白精灵的国度，位于人类世界与神族国度之间。尼德威阿尔黑暗精灵或矮人的国度，位于人类世界与冥界之间。奥丁统治这个世界，他身边有两只乌鸦负责巡视世界，并把每天发生的事 告诉奥丁，奥丁的长矛干戈尼尔是世间最强的武器，也是最神圣的，一旦对着此枪发誓便不能再反悔。而奥丁的指环德洛普尼尔指环象征着无尽的财富，他每隔九天便会自行复制八个同样的出来。在北欧神话中，奥丁的长矛、指环，甚至奥丁之子雷神索尔的神锤，都是出自矮人之手。矮人以他们精湛的制造技艺著称于神话世界，他们打造了很多著名的神器。洛基是奥丁的拜把兄弟，一样诞生于世界之初，是巨人的后代。但是无论是哪种说法，洛基在神话中都是捣蛋鬼与秩序破坏者。洛基喜欢恶作剧，他曾剪断了一位女神的头发，引得奥丁之子大怒。他还在雷神索尔丢失神锤时与他一起前往巨人国度寻找，途中还诱骗他脱掉了力量腰带，害得索尔过不去河。洛基的欲望贪得无厌，他不仅与神交配，还与人、动物、植物甚至女巨人交配。这个人物与日本神话中一位叫做须佐之男的神性格很像，那下次有空的话我们再讲日本神话。弗利加是北欧神话中拥有最高神级的女神，阿萨神族之王奥丁大帝的正妻，是众神之后。弗利加一开始便以妻子与母亲的形象出现在北欧神话故事中，她是一位拥有未卜先知能力的预言者，知道一切未来即将发生的事，却从来不会泄露自己所知。按照奥丁的旨意，她的宝座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随便坐的，因为坐上宝座的人将会拥有通晓过去与未来的能力。弗利加也是唯一一位被允许坐在奥丁的宝座上，因此拥有周知宇宙万事之力，并享有观看宇宙万事万物的特权。她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什么事都守口如瓶，从不泄露天机。但是其实他之所以守口如瓶，是因为他记不住刚告诉他的事情，转眼间就忘记了。光明之子、黑暗之子与雷神索尔都是他的儿子。虽然奥丁掌握着世界，但是他一直活在恐惧之中，因为他在预言中得知神族将会被巨人消灭。所以奥丁用尤米尔的眉毛做的城墙就是用来抵御巨人用的，不过这感觉就如同晋级的巨人的设定一样。而奥丁时时刻刻都在想如何改变神族被巨人灭亡的预言。当他在预言中知道自己最强的儿子光明之子会死时，光明之子的母亲立即强令幽冥九界一切的万物生灵立下誓言，发誓绝不会伤害光明之子，但是唯独遗漏了自己宫门外的一棵树苗没有表态。不过记忆力不好的弗利加竟然忘记了他，没想到就是这个疏忽在若干年后被洛基利用。洛基引诱黑暗之子用树枝杀死了光明之子，弗利加去到死亡之国想复活儿子，但是死亡之国的神要求万物为光明之子哭泣才能复活他。当然洛基再次用计化身住在地底的巨人，不愿意为光明之子哭泣，最后光明之子无法复活。奥丁在绝望中再次看到了预言，说他与人类生下的后代会为光明之子复仇。奥丁知道后立即找了一位叫做琳达的人类女子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一出生就杀死了黑暗之子为光明之子复仇。不过在这里感觉复仇找错了对象，明明洛基才是幕后黑手，但是杀的却是奥丁的另一个儿子黑暗之子。这样一来，奥丁最厉害的两个儿子都纷纷死去，继承权就落到雷神索尔的身上。索尔是北欧神话中口碑最好的神，也是最受爱戴的神。他为人正直，头脑简单，他的神锤是巨人最害怕的武器，他更是痛恨巨人，也时常找巨人战斗。索尔曾到巨人国度与巨人比赛吃饭喝酒搏斗，索尔以为是自己输了，其实是巨人用魔法蒙骗了他。然而索尔的表现震惊了巨人，让巨人惊叹索尔不愧是最强的神。北欧神话中描述的末日是注定要发生的，谁也改变不了，而洞悉一切的诸神一直在为那一天的到来做准备。奥丁收集死去战士的亡魂，将他们聚集在大殿上，每天练习打斗技巧，等待最终的大对决。预言中描述，最后的战争将是一场史诗级大战，贪欲使兄弟互相残杀，亲情被抛之脑后，父亲将杀死自己的儿子，洛基邪恶的孩子们也将参与战斗，芬里厄将大嘴张开喷射火焰，耶梦加德喷射毒液污染世界，彩虹桥将不堪重负倒塌，奥丁披挂上阵，索尔将与耶路加德展开大战，海姆达尔对决洛基，一些死去的诸神也将从地狱赶来参战，总之一切都将毁灭，没有胜利的终极战争。最后火焰巨人燃起大火，烧尽了一切，善与恶同归于尽，大地沉入沸腾海水中，世界末日降临，黑暗笼罩了宇宙。但是一切结束以后，新的世界即将诞生，大地从海洋中浮起，第二个太阳又出现在天空，使得地面重新长出青草与谷物。而这次毁灭级别的战争中，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人类存活，他们躲在世界之树的树洞中，躲过了大火，成为了新的大地的主人，传承着人类，人类变得比以前更加繁荣昌盛。 而神则是奥丁的两个儿子，与索尔的两个儿子在战斗中幸存下来。美于善的光明之子复活，诸神创造了第二个米德加尔特，一个新的世界又开始运转。北欧神话强调命运，神话里并不描述天堂这种令人憧憬的未来，而是直接描述死亡。这里的人们深爱着森林、湖泊、阳光的给予，又不可避免地被漫长的寒冷极夜所伤害。这也正是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，使古代日耳曼人对于毁灭的力量与生命有着深刻的理解，也造就了他们不知恐惧的冒险精神与视死如归的勇气。这场注定会发生又奋力反抗与斗争的悲剧，有着动人心魄的魅力，让人感到异乎寻常的震撼，这也是北欧神话吸引人的原因之一。而这个神话感觉像是自我实现预言的最好范例，如果不是奥丁看到了巨人会消灭神族的预言的话，恐怕神族与巨人就不会对立，一切都会不同，所以提早知道未来未必是好事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这个影片，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